庆祝太阳节，瑞典筹委会和罗马尼亚筹委会近日分别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之际举办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另外，庆祝太阳节筹委会成立时，分别在俄罗斯联邦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